恭读《路加福音》，谦逊人的救主，第七章。耶稣向民众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，就进了格法翁。有一个百夫长，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，他听说过耶稣的事，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，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恳切求他说，他看到你给他做这事，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，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。耶稣就同他们去了。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，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，主啊，不必劳驾了，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，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，只请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，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，我对这个说你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你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，他就做。耶稣一听这些话，就佩服他，遂转身向跟随自己的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。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，见那仆人已痊愈了。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那因的城去，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。临近城门时，看，正抬出一个死人来，他是母亲的独生子，母亲又是寡妇，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。主一看见他，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，向他说，不要哭了。遂上前按住棺材，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。他说，青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吧。那死者便坐起来，并开口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。众人都害怕起来，光荣天主说，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，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。于是称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。若翰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翰，若翰便叫了自己的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，你就是要来的那位，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。二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昔者若翰派我们来问你，你就是要来的那位，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。正在那时刻，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，并富有恶魔的人，又恩赐许多瞎子看见。他便回答说，你们去，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。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赖病人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贫穷人听到喜讯。凡不因我绊倒的，是有福的。若翰的使者走了以后，耶稣就对群众论若翰说，你们出去到荒野里，是为看什么呢？为看一只被风摇曳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 到底是为看什么？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啊，那穿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？为看一位先知吗？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而且他比先知还大。关于这人，经上记载说，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。我告诉你们，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，但在天主的国内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都顺从天主正义的要求而领受了若翰的洗礼，但法利赛人和法学士却没有受他的洗，在自己身上是天主的计划作废。我可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？他们相似什么人呢？他们相似坐在街上的儿童，彼此呼唤说，我们给你们吹笛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哀歌，你们却不悲哭。因为洗者若翰来了，他不吃饼也不喝酒，你们便说他附了魔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你们又说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，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一切智慧之子必彰显智慧的正义。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。那时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，他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，就带着一玉瓶香液来站在他背后，靠近他的脚，哭开了，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热切地口亲他的脚，以后抹上香液。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见了，就心里想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定知道这个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是一个罪妇。耶稣发言对他说，西满，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。西满说，师父，请说吧。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，一个欠500德纳，另一个欠50，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二人。那么他们中谁更爱他呢？西满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赦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判断的正对。他遂转身向着那妇人对西满说，你看见这个妇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他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，并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礼，但他自从我进来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他却用香液抹了我的脚。故此我告诉你，他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，因为他爱得多。但那少得赦免的是爱的少。耶稣遂对妇人说，你的罪得了赦免。从席的人心中想到，这人是谁？他竟然赦免罪过。 耶稣对妇人说，你的信得救了你，平安回去吧。